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63集，睁开眼就看见永远。他只不过是一株藤罢了，那为什么又要那么修饰呢？起初是因为惶恐不安，没有底气。你不是人，却在人世讨食，于是务必要鲜亮，咄咄逼人，压人一头。毕竟，先敬罗衣后敬人，是普世法则。然后呢？声名鹊起，爱惜羽毛，端起的架子再也放不下去了。别人会说，哎，那是司藤啊。风头一时无两，逢敌从无败绩，他理当光鲜体面。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的？是和白鹰斗个你死我活，左手和右手互搏，掌心和掌背反目，尘埃落定，心里荒草丛生。想想真是无趣啊。再后来得以和秦放重逢，寻了旧处住下，沪上道士、白鹰、赤伞，当初你死我活的纠葛都成了味道散尽的前尘旧梦。那些他并不喜欢的、不在意的、不属于他的，一点一滴的都远离了。现在就很好啊，如果不是西竹找来，过去的那些事情他都快忘记了。司藤说， 让这小丫头给我敬杯茶呀。 西竹走了过去，他的手一直在抖，捧着盖碗托碟发出磕碰相撞的声音。秦放中途过来接住说， 哎，别打了盖碗，摔碎了司藤该不高兴了。 司藤看了秦放一眼， 秦放总是给小丫头放水。 有吗？ 有。 秦放看西竹， 可能是心里总觉得对她不住，那时候哭着喊着不让我把她送走。 西竹的眼睛蒙上了水雾，果然她就是秦放，当年的那个秦放。司藤伸手招她 过来。 西竹走了过去，对司藤他有一种奇怪的亲近。司藤抬头看他， 听说你快二十岁了。 西竹不说话，看司藤像在看自己，但又不完全像。司藤跟他不同，眼神、气场甚至微笑。司藤是那么安静，像是飓风席卷而来，泰山崩于眼底，都始终能临渊治愈。 你想问什么？ 想问什么？其实自己有好多话想问呢。 为什么秦放不会老？为什么进到这个院子我的脸就变了？为什么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是谁？从哪里来？父母是谁？ 千头万绪，一时间西竹反而觉得无从问起了。司藤提醒他， 不过你要想好，问还是不问。 问还是不问？西竹的脑子里翻江倒海。他离家出发，目的那么简单，只想要一个答案，以为很普通，以为即便有故事也不过是家常故事。可是事情一点点的向着无法掌控的方向滑去。司藤说， 你问的话我会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你，你不问我就送你一个礼物，生日礼物。 西竹犹豫了一下， 我能不能想一想？ 好啊，你慢慢想。 他起身回房，经过秦放身边时低声说了句， 你怕是又要给小丫头放水了。 秦放失笑，因为她是西西啊。 那个曾经在她怀里抽噎着哀求着秦放不要把我送走的西西。 院子里只剩下了西竹和秦放两个人。西竹问秦放， 我该问吗？ 这个问题只跟你自己相关。来，过来。 秦放从边上的花树上折了根枝，屈膝蹲下身子唤西竹过来。西竹听话地走过去，蹲在了秦放的身边。秦放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这是你现在的生活，还满意吗？ 西竹咬着嘴唇，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没什么不满意的。这时，秦放又在那圆圈的外面画了一个小圆圈，很小很小。 这是你想知道的真相，可能无关痛痒，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没什么关系。 西竹点头，他明白秦放的意思，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那么重要吗？未必，只不过是从日历上的某一格换到了另一格而已。花枝触地，这一次画的是个大圆圈，很大很大，大到西竹之前的生活相形见绌。 真相也可能是这样的，让你无法接受，甚至吞噬你现在的生活。这个问题只跟你自己相关，你自己去选。 西竹的手慢慢地攥起。 秦风，你当初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因为想让你过正常的、普通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秦风问的。 怎么样，对邢家还满意吗？ 西竹含着眼泪笑了起来。 你为我找了个好买家。 邢先生接到了秦放的电话，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他放下手边的活儿，带着太太直飞荣城，在青城景区门口接到了西竹。西竹刚刚逛完景区，累得气喘吁吁的。他抱住邢太太的脖子撒娇喊累。 爸爸，累死我了。 邢先生小心地看着西竹，问他， 西西，你还记得自己来青城干什么吗？ 西竹咯咯地笑。 爸爸，你怎么啦？我来玩啊，爬山啊。 邢先生长长地松了口气。秦放没有骗他，在电话里秦放对他说，西竹是被收养的这件事以后邢家就永远不要再提了，西竹也不会记得曾经有个秦放叔叔了。到底是如何做到的？邢先生很纳闷，但他不想去问。他觉得人不用活得那么清楚，糊涂一点说不定反而是福气。目光如炬，眼底纤毫不露，反而累，身累，心也累。司藤目送着西竹一行离开，怅然若失。他对着秦放叹气： 唉，小丫头居然选择不再问，挺出乎我的意料。 要是你，你会问吗？ 司藤想了想。 会问的。 那是你啊，现在跟你说你原身不是藤，是块石头，那你也无所谓。但是西西不一样，哪怕你告诉他他不是真正的人，他都会夜不能寐的。 唉，一点都不像我。 怎么会像你啊？ 你让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就注定他跟你截然不同了。除了相貌，他跟你哪儿都不一样，他跟你是两个人，就像白鹰和你。 司藤长长叹了一口气，轻声说， 唉，有点累了。驱除小丫头的部分记忆，动用了妖力，可是这大概是送给西西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秦放过来，伸手搂住了司藤。司藤把头轻轻地靠在秦放的肩膀上，微微合起眼睛。每次累了，他都会这样，倚着或者靠着秦放休息一会儿。他低声说， 因为西竹来，我想起了过去的很多事，很多人，比如严福瑞。 那一夜在严福瑞的病房，王乾坤盯着严福瑞说了句， 你们说昏迷了这么久的人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呢？是一片空白，还是会像过电影一样什么人都有？ 秦放没有说话，倒是司藤说了句， 那就去看看啊。 王乾坤吓了一大跳， 哎呀，这还能去看吗？ 能啊，我们三个加上严福瑞正好一桌麻将。 麻将？ 王乾坤想起很多年前司藤威胁道门一干人时也用过类似的说辞， 索性一起死啊，人多热闹，到了下头还能凑几桌麻将。 司藤小姐是真爱打麻将啊。 末了，司藤把手轻轻地摁到了严福瑞的额头上。王乾坤想着， 哎，那不是老严吗？老严，老严，老严！ 记忆翻飞，那个在荣城车站牵着瓦房翘首等候他的严福瑞，那个抱着电锯气喘吁吁追得他魂飞魄散的严福瑞，一晃都十几年了。沙沙沙，沙沙的翻书声，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紧接着场景渐渐清晰。青城山蜿蜒的石板道一阶阶的往上，山雾弥漫，好像还滴着雨。三个人慢慢的上去，空气中弥漫着让人食欲大开的浓香。前头是天皇阁小庙，庙虽不大，但香火旺盛，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而出了庙的人马不停蹄右转，那边上是严福瑞火锅店，那边上立着一个好大的广告招牌，内容介绍是八素锅塞风味火锅，麻辣串串香，总有一款死活力。而那下头是广告画，苍红道长打头，而身后跟着的是青城山的张少华真人、龙虎山马秋阳道长、齐云山刘鹤祥先生、柳金鼎沈银灯丁大成，还有白金教授，所有人都抱着双臂，自信满满。广告语是各大道门道洞诚意推荐，进的店面香雾蒸腾，正不便左右，右手响起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我是那个仙人妈妈哟。 朝右看，那是六七岁的瓦房，怒目圆睁，扎根朝天变，更添精神。 我师父在福利院当过大厨，哪个会用地沟油呢？你脑壳有包手。哎呦，师父。 话音未落， 头上挨了个暴力，一身西装笔挺的严福瑞训斥瓦房道：“ 俗子，注意俗子。” 哎，严总啊，您看这儿，以后啊，我们计划这么开发这块地。 他边上是戴着安全帽的宋工，正点头哈腰地展开一张工程图给严福瑞看。严福瑞大手一挥说：“ 开发，必须开发。所谓败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我们一定啊，把青城山推向世界。啊，宣传稿可以让我的老朋友王乾坤道长来写，他英语好。” 王乾坤笑起来，而笑着笑着，他的眼睛就湿了。他问司藤：“ 司藤小姐，严福瑞他看不见我们吗？”“ 看不见，是我们来拜会他。”“ 哎，那是……”管账的人出来了，捧着账板，拄着拐棍，摇摇晃晃，老朽不堪。秦放不认识，司藤轻声说了句：“ 是秋山。”“ 哦，这就是那个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秋山呐。”严福瑞看着账板，眉头深锁。“ 哎，师傅啊，这账不太好看啊，这样下去啊，到明年年底我都还不上秦放的钱啊。” 秦放忍俊不禁，原来是借自己的钱开的店呢。秋山给严福瑞出谋划策：“ 要不然请司藤小姐跟秦放说说宽限几天呢？司藤小姐的话呀，秦放会听的。” 严福瑞深以为然：“ 今天晚上我就去见司藤小姐，帮我准备点礼品。哦，对，太太口服液。” 秦放心里想，严福瑞如果在这个世界的无知无觉深度昏迷，换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一团朝气风生水起，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风大了起来，叮咚叮咚叮叮咚，一律为他说般若。西竹的背影已经看不见了。“ 回去吧。” 司藤有点怅然：“ 一个个的都走了。” 他看着秦放：“ 你呢？会不会哪天不说一声忽然就跑了？” 秦放反问他：“ 如果我跑了，你会去找吗？”“ 找？找到了，打断腿，就再也跑不了了。”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我是莫叶。转眼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八幺四腾就已经全部的播送完了。这期间我记得在司藤当中有一句台词呢，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就是灵音送残命。其实呢尾鱼大大写的这一句台词也跟他的另一部奇情悬疑作品叫做怨气撞灵是互相相通的。那么在整本书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情节都非常的打动我。最最最让我感动的情节也是最后在青城山的老林里，主人公秦放和司藤再度相聚的时候，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呢，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是在尾鱼的半妖司藤的出版物里才有的，那么在晋江的圆论坛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有一句话说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我们的整部司藤163集加在一起的时间呢，大概是在30多个小时。 那么在这30多个小时当中呢，凝聚了我们全剧组，包括从剧本整理再到我们的 CV 录制，还有导演的策划，以及我们的后期的辛苦制作，这前前后后呢大概是花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剧中大家都很喜欢的小瓦房，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是专门去到了四川一个小学里去找了很多孩子们试音，最后找到了可爱的梅航小朋友来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还有包括很多的音效的录制也是在现场去采集的，所以呢非常的耗时间。而且我们的后期小姐姐紫金在制作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是经常熬夜熬到1、2点、2、3点甚至是更久。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给大家还原司藤重生在水下寻找白鹰的尸骨，还有包括像跟沈银灯的大战，以及沈银灯魔化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呢都是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打磨的。所以呢，如果您能够收听到这样的一部作品，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那下一个听到我们有声作品的有缘人是谁呢？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这样的付出值不值得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真的要用心去完成一部好作品的话，首先要排除一切的杂念。就像书中的司藤在看到西子湖畔的湖水浮浮沉沉沉沉浮浮的时候，他的心里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唯自度方是真度。我也想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是我们怀着初心奉献制作给大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一份作品收藏起来，收藏在你的心底，或者是转发给跟你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们，让他们共同来欣赏这一部传世的佳作吧。那么半妖司藤的电视剧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线，到时候呢预祝电视剧大卖，也祝我们的多人有声剧司藤能够大卖。最后莫叶在这里要仅代表咱们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祝大家天天开心，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么我们的半妖司藤播放量即将突破100万，在100万的时候，我们会在第一集以及片花的下方抽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评论，然后赠送10个红包。在播放量达到1000万的时候，会送出一个大红包哦。那么莫叶呢，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1点左右直播。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出来，同时呢也会把中奖的结果公布在我们的动态和圈圈当中，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莫叶的直播哦。最后还要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期待我们在6月初即将上线的富少情谋已久以及名门宠婚田道后这两部作品吧，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的点赞评论转发哦。